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朝鲜的21世纪韩国大学生联合组建行进团从8月5号起展开斗争，表示谴责当局和保守在野党强行部署萨德带头执行美帝国主义者的敌视朝鲜政策。行进团在自由韩国党大邱市委办公楼前开始斗争后，在新州、金泉等地接连展开斗争，表示反对部署萨德。行进团团长说，解散自由韩国党是民主化和统一必不可少的问题，所以把它列入行进团的主要斗争口号里。行进团计划在蔚山、釜山、平泽、龙山等地的美帝侵略军基地前也展开斗争，直到8月15号